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永远不该不再哭泣。我们 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

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呢？爱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和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疲悴，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被光线，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时刻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You're my only one.

见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不停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相信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总是在梦里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永远交流，那是你一群漫飞，是你温柔如水。 走，我的。 诚实说了，这样你还要爱我吗？连我的妄想也爱着，这样你还要爱我吗？我不要回答，我只要听你。你爱我，你爱我。

青盟养老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 芦苇迎宾招展，婀娜摇曳裙摆。这个夏天，图文艺术教育携手奇遇国际青少年启示院举办舞马艺术实践活动，推动画笔舞动优雅的身姿，来一场有阳光、有美术、有泡密码的亲子体验。活动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这一天你吃什么？ 吃面呢？吃什么面都行。 早上吃麦粥，中午吃馄饨。 我们那儿吃过水面。 我们吃荔枝。 6月21号夏至，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九点九六九提醒您，记得每天把心情冰镇一下，不要因为烦躁伤害别人哦。 这个夏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散不见，一定有人赏月，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一阵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溪水、yeah、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换上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 吉他，流浪到天边，任何事都为别人，自己摆着最红脸，来一次远走高飞，再犹豫就别后悔，这期不求晴天，拜拜不如满杯，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任何事都为别人，自己摆在最后面，来一次远走高飞，再犹豫就别后悔，这期不如就今天，拜拜不如 Monday， 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在向世人喊着你。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尝试，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所谓的那快乐只将在电力在今天真的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该电脑罢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在高速大路， 期待的聪明中更精粹，阳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最初的那美好。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 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B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 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再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